跟往事 梦。

想见不能见的伤痛，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，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。